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新鲜试听，音乐不断，好歌不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新试听。好久不见了，我是主播思婷。听到这个 BGM， 相信所有的柯南迷都坐不住了吧。近期柯南剧场版 M22 零的执行人好似要在大陆定档了，相信大家都在882地望着他什么时候上映呀。毕竟啊，我们已经等了好久好久了呢。动画名侦探柯南最早呢于1996年1月8日播出，算一算已经火了20余年。柯南呢也一直被调侃为长不大的少年，虽然啊，少年柯南还没有长大，但是看柯南的我们却已经成为了上大学甚至是工作了的叔叔阿姨了。想到名侦探柯南，好像就会想到小时候守在电视机前等着他播放的日子。尽管呢有时候会被里面的黑衣人吓得缩成一团，但是却舍不得关掉电视呢。今天主播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柯南 TV 版和剧场版的几首经典ED。首先要为大家带来的是著名的柯南歌姬仓木麻衣，麻衣奖为 M7 演唱的 Time After Time， 这首歌呢也成为了他最为经典的歌曲之一。M7 将舞台搬到了古老的京东， 纷飞的樱花，古老的寺庙，穿和服的少女，樱花树下拍皮球的女孩，月光下相见的新兰，整部片子具有浓厚的和服味道。一幕幕的邂逅与离别，让新兰之间的情感甜蜜又悲伤。歌词表达的就是一种对错过爱情的惋惜，更是对未来爱情的坚定与向往。这首歌来自宇德静子的《光与影的浪漫》，这首歌是柯南的第三首 ED， 已经是很早年时候的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第52集到70集左右。听到这首歌，好像就会想起柯南里的各种镜头。那时候的柯南呢，还长着一张圆乎乎的脸。豆瓣上有网友回忆，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柯南和小兰在露天餐桌上吃饭，柯南晃动着小短腿的场景，是浪漫。 最后，让我们以低草油时的 I Still Believe 叹息作为今天的结尾曲。这首歌使用于与服部平次共度的三天中。动画的最后，服部和柯南在岸边望着蔚蓝的大海，向甲板上的荷叶小兰挥手，画面唯美动人。作为特别篇，这期动画实在是精彩。出场的侦探除了默契度十足的服部和柯南，还有东部的侦探代表白马探，南方侦探代表月水七龟，北方侦探代表石津润哉。高中生侦探们在这里大展身手，互相切磋。故事的结尾，月水七龟留下一句话：如果老天肯原谅我的话，我真希望能够和你们来一场侦探甲子园，回到我最引以为豪的高中生时代。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新鲜音乐，新鲜试听，音乐不断，好歌不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音乐新试听，我是主播主黎。上周和最好的朋友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从低落的生活里逃离了一会儿。永远不要低估一个好朋友的治愈能力，他和任何人都不一样，他热爱生活却不露锋芒，他从不讲无用的东西，反而像凯鲁亚克笔下奇妙的黄色罗马烟火那样不停地喷发火花，时刻让人保持期待。我们各自有城邦和星辰，只在需要的时候降落在彼此身边，挥挥手告诉对方，你在这儿啊，我来啦。拥有这样的朋友是一件幸运的事情。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来自音乐人 Yellow Days 的 A Little While， 希望大家喜欢。 See a fog in the morning when you wake up, before the sun comes out. It's just for a little while and it burns away. Broken by love, it's a device itself. Decided that kissing you is just bad for my health. Thank you. 生活中时常会有突然被什么东西点亮的心情，比如走在路上打开播放器的一刻，享受声音填饱耳朵的快乐。因为这样一些值得期待的瞬间，我对每一天出现的黄昏落日、乌云雾霭都充满了反复的热爱，所有的生活通通想要来一份。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热班乐队的 Sorrow is my lover， 希望大家喜欢。我一直觉得好的朋友不在于他在普世价值中表现出来的那些地位、受欢迎程度之类，我喜欢的是一个正常人灵魂。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嘘，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同学们，老师们，大家好。本周书香方堂带领大家走进重返狼群。重返狼群讲述了野生动物画家李威一在若尔盖草原救下一只小狼格林后，又带它回归真正的家园，使格林成为世界上首只由人类妈妈抚养并成功返回自然的狼。这是一个人与一匹狼，一段关于爱和自由的传奇。2010年4月，若尔盖草原一头母狼因吞食盗猎者的诱饵毒发身亡，一只幸存狼在出生5天后被在草原写生的李威一找到，并成功救活，带回都市喂养，并为他起名格林。他从此开始了与狼共舞的生涯。2个月后，格林狂野和嚎叫的狼性开始显现，同时也陷入自我确定的茫然和没有同伴的孤独。对人类的不设防更让他的都市生活危险丛生。李威一决定带他回到草原，让他重返狼群。在草原上安营扎寨长达半年时间，从夏到冬，李威一带着格林寻找狼迹，数次遭遇猛禽与藏獒攻击。天气突变，弹尽粮绝，长大的格林诱护着狼妈，在男朋友易峰的帮助下，格林终于得到野化，重返狼群。本书的作者是李威一，四川人，从小最怕写作文，没想到此番竟然写了部40万字的长篇。曾经在草原与狼共舞长达8个月，历时2年半，根据当时的日记和珍贵的影像资料整理成40万字的《重返狼群》。本书为他的亲身经历，他曾说，其实我只是一个记录者，真正的作家是小狼，他是我书中所有故事的创造者，我在他的故事里笑着哭，哭着笑，他要透过我的文字告诉人们有关自由、竞争、生存、梦想、尊严、情谊、草原和狼。作者从小喜欢小动物，在若尔盖草原听说狼一家被人捕杀的凄惨遭遇以后，千里迢迢寻找幼崽，经历了1个月短暂的城市生活以后，作者将小狼格林带回草原。期间小狼经受了猛兽袭击、盗猎者的诱捕、同类的排斥，度过重重难关，终于回归自然。作者与格林风雨同舟，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在作者生病时，小狼会依偎在作者的身旁，坚定地守候。在野外弹尽粮绝时，格林会将存储的食物分一半给作者。 他们之间有一份不同于人与动物的情缘，不以永恒占有或相伴为目的的爱。李唯一将这关系称之为抚养。与喂养不同，它不仅仅要满足小狼和林对食物的需求，更要丰富其精神层面，心智的成熟，智力的开启，经验的积累和生命的阅历，令格林具备与动物园中狼完全不同的狡黠且凄厉的眼神，最终遵循自然规律，让格林在广袤的草原自由奔跑，享受自然。遵循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规律，这是李唯一与格林与自然的约定。现代化都市容得下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日渐膨胀的汽车尾气，却容不下一匹仅仅存活数月的小狼。当格林大一些的时候，李唯一勇敢地履行约定，孤身一人同格林一起回到若尔盖草原，试图帮助格林回归本族，令其用本该拥有的姿态纵横草原。尽管李唯一知晓，在这片最美丽的湿地草原中，存有数双窥视着狼皮的人类眼睛，这些试图用高等智慧破坏生物链的捕狼者，会成为格林日后最大的危险。或许格林最终逃不出成为人们炫耀的价值不菲的狼皮一张的命运。尽管李唯一深深爱着格林，他愿意为格林遮风避雨，与格林永不分离，但他更想面带微笑看到生命回归本位，傲然立于生物链中。因为生存竞争是残酷的，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努力，为自身继续存在而努力。穿插在故事主线背后，其实还有一只来自人类和野生动物撕心裂肺呐喊的声音，那种对物种之间和谐相处的渴望和对人类无限制猎杀的警告。作者是人类的代表，格林是野生动物的代表，他们带给世界一种美好的期盼，同时他们的经历也是对现实世界无情的批判。这个特别的故事除了让我们感动，更给了我们自身灵魂上的一击。在接下来的节目中，书香方唐的朗读者们将与大家分享书中的如下内容：人狼共舞，与你自由。爱你在平行的时空。人与狼的格林童话。城市中的宅狼。让我们一起来倾听，希望通过我们的朗读，能为您在繁忙的生活中带来思想上片刻的享受与安宁。 童话中的狼凶险狡诈，是被剿灭的对象，而李唯一的重返狼群则书写了人和狼和平共处的新童话。阅读本书，展现在你面前的是一个鲜活灵动的小狼，它的机智、忍耐、顽强的生命力让你叹服，它的淘气、顽皮、无限的精力让你开怀大笑。他受的伤，挫折艰难的重返狼群经历又令你无比揪心。你看着他一点一点长大，最后身影消失在林中，你想叫他回来，却又只能放手给他自由。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便是《重返狼群》一书中《满月的小淘气》一章中的选段朗读。蜜蜂伸手摸着小狼细嫩无毛的光滑肚腹，如同婴儿般的奇妙触感令蜜蜂紧张的表情愈见舒展。我感到他的心微微动了，小狼用前爪愉快地捧着蜜蜂的手掌摇来晃去，后爪子在他的抚摸下舒服地直哆嗦。蜜蜂避开小狼尖利的爪牙，轻轻地把它抱在怀里，目光里浮现出少有的温柔。小东西 奇叫什么名字？ 没名字。 那你怎么叫他呢？我叫了几声，小狼立刻朝我身上爬过来，蜜蜂惊异地耸耸眉毛，学了几声。小狼歪起脑袋盯着他，听不懂。一番努力后，蜜蜂苦笑着，我学不来你的声音，看他这么聪明灵性，像个孩子一样，咱们给他起个名吧。我心里漾起一阵感动，名字是一种认可，是一种亲密感情的维系。蜜蜂给小狼起了名字，就意味着接纳。但起名真是个费脑筋的活，叫阿狼最好别带狼字，要低调。黑豹也别用其他动物的名字混淆视听。疾风那是马的名字，蜜蜂呢吵揍啊。我俩有一搭没一搭地坐在那儿起着名，小狼站在我俩中间好奇地听着，翻过后爪子挠着小脑袋打着哈欠，似乎也没听到令他满意的名字。无聊之余爬下地开始撕咬起拖鞋来，看着他的尖牙，蜜蜂又有些担心起来。瞧瞧他可是吃肉的，哪天趁你睡觉的时候把你给生吞了。拉倒吧，我又不是小红帽。突然蜜蜂一拍手，我想起一个名字，我也想起一个，格林。蜜蜂抢先说了出来，我连连点头。格林兄弟小红帽的童话不知造成了多少人从小对狼的偏见，莫名惧怕与仇视。狼外婆的恐怖形象深入人心，从前纯粹为了娱乐而编造的故事变成了主流意识。偏偏这些欺骗人的概念却向着最缺乏辨别能力的儿童灌输，在最初的时候就影响了他们对客观事物的判断。对我的狼子，我希望重新写一篇属于他自己的真正的格林童话，记录他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英文就叫 Green， 小狼眼睛的颜色，草原的颜色。格林，小狼的耳朵竖了起来，听着我们发出只属于他的独特呼唤。格林，格林，我们一声声呼唤着，小格林翻身起来抖抖毛发，亲昵地跑了过来，把伤痕累累的拖鞋叼给我，对我俩又亲又舔，似乎他也喜欢这个名字。 大家好，这里是书香方糖，我是葛新华，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重返狼群》一书中，在狼冷酷的外表下有一颗温柔的心一章中的选段朗读。该选段在电子书中的页码是793页到798页。本次节目的副标题是狼爱的表达。然而随着病情的加重，我挣扎起来的次数更少了。格林越发坐卧不安，他来回跑动着，爬上窗户隔着玻璃看我好几次，探着大脑袋仔细端详我。我费力地睁开眼睛看看他，他焦急的眼神就在我面前闪动。渐渐的，格林的影子又迷离起来，那一双转动的耳朵时而变成四只，时而还原成两只。窗户摇来晃去，天旋地转，我头痛欲裂，迷迷糊糊安慰了格林几句，继续昏睡。恍惚中，窗外突然传来低沉的半啜泣的呜呜声，然后又是一阵探寻的嗅鼻声，接着格林发出极其痛苦的长声哀嚎，长长的狼嚎悲伤地颤抖着消失。不一会儿， 长豪再次响起，充满了痛苦与凄凉。六只藏獒也随着狼嚎此起彼伏的幽咽。我合上眼睛，泪滑到了枕边，也不知睡了多久，忽听窗口又有动静，睁眼一看，格林跳跃着用坚硬的狼头撞击着玻璃，一点一点奔起开了窗户，把脑袋伸进屋来。朦胧中，格林的眼神焦急而关切，嘴里含含糊糊叼着什么东西往屋里扔，这孩子又想扔石头了吗？但今天这种叫醒服务似乎无法奏效了。沉闷的落地声不像石头，黑乎乎软绵绵的一样东西。我挣扎着撑起身来，仔细一看，竟然是半只野兔。也不知是格林什么时候猎捕的，野兔前半截已经被吃掉了，剩下最肥美的后半截扔了进来，落在我床前。格林咂着嘴，在窗前上探着脑袋，呜呜叫着。看到我终于醒来说话，他耷拉下了耳朵，舌头舔着鼻子，温情地看着我。我深吸一口气，强忍着缺氧的眩晕，坐起身来。我坐在床边，定了定神，才俯身细看那珍贵的礼物。半只兔子上面裹着很多泥土，是新从地下刨出来的，那显然是格林的存粮，买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的私房肉。这些天来，格林寸步不离窑场，没出去猎食，自己的狼肚子都没填饱，好不容易得来的野兔存着正是用来渡过难关的，而他却将这口存粮给了我。我的鼻子酸楚起来，泪水刹那间涌出了眼眶。我咳嗽着伏在窗口站稳，格林趴在窗台上仰头望着我的脸，他的喉咙痉挛般的抖动着，却没发出声音。他用头顶使劲迎合我的掌心，似乎极力想要表达什么，却不知如何表达。突然他把脖子一伸，鼻子一拱，整个狼头埋进了我的腋下和腰间，然后一声不吭地轻轻推动着脑袋，就这样紧贴在我怀里。我放声大哭，使劲抚摸着狼头，眼泪滚落在格林耳朵上、额头上。格林连忙伸长了脖子舔我下巴上的泪滴，呜呜慰藉地叫着，他从小就怕看到我掉泪。我知道格林对我有感情，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五个月大的格林竟然还会为病中的我叼来存粮。在他的狼性概念里，食物和活力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只要能吃就能活。平时拼命抢食护食的狼，真正到了自己危难的时刻，他却毫不犹豫地忍饥挨饿，把自己的救命粮献出来。格林长大了，像一个懂事的孩子，学会关心妈妈了。他的关切，他的鼓励，他的信心，他的情感都无法对我言语，然而他什么都向我表达了。怀抱着格林，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狼的爱，炙热纯粹，舍身忘我，不离不弃。即使并非同类，我也能清楚地感觉到他哀伤的呼吸，痛楚的心跳。这来自人类之外的爱，不带一丝杂质和污染，它像露珠一样细腻透明，像草原一样博大。狼脸摩挲着我的脸颊，狼吻轻舔着我的鼻尖和额头。在这狼之爱面前，我竟然涌起一种虔诚膜拜的冲动，我觉得为格林做什么都是值得的。 这里是书香方堂，我是彭思博，今天为大家带来《重返狼群》一书中 第十一章中的选段朗读。该选段在书中的页码为第126页到第128页。本次节目的副标题为城市中的宅廊。草原、戈壁和沙漠常常会让人觉得荒凉，然而当我和格林长期待在18层楼顶天台上的时候，他开始深切地感受到另一种荒凉。天台上光秃秃的，没有人，没有树，没有草，没有水，没有一星半点的生命，甚至没有沙，只有纵横交错的金属管道、水泥烟囱、电梯井、废气孔。出太阳的时候，地面被晒得滚烫；刮风的时候，高楼顶上睁不开眼睛；下雨的时候，没地方可以躲避。黄昏，站在楼顶极目远眺，太阳被重重叠叠目悲弯的高楼埋葬，城市灰色的天空在眼前无尽地铺开，整个世界死气沉沉地躺在静静的烟尘中，像盖了一层软纱。我觉得没有任何地方比城市的高楼顶更加荒凉。草原和城市是两种不同的荒凉，原始的荒凉蕴含着生机与生命的活力，现代化的荒凉蕴含着的却是荒芜。没有建不成的荒城，只有回不去的荒原。然而在这荒城之上，小格林依旧很快乐，很满足。只要能给他一个自由奔跑和呼吸的空间，只要有一口吃的，只要我陪在他身边，他就能找到乐子。一块硬纸板，一片塑料袋，都可以让他玩得很开心。如果偶尔飞过一只小鸟停在电梯井上歇脚，格林就会歪着脑袋看上好一会儿，听小鸟喳喳地叫着，看小鸟梳理羽毛，直到目送小鸟飞远。这是他唯一能看见的小生命。但没有任何娱乐的楼顶，我尽量不让格林感觉孤独。我和他底下跑步，从楼顶的这一头跑到那一头，沿途跳过所有的管道障碍。我和他比赛捉迷藏，每次我只能藏在水泥管或者电梯井后头。我和他比赛抢骨头，把一根大牛腿骨抛向半空中，落地的时候看谁先抢到。比赛的成绩基本是这样的：赛跑我没赢过，捉迷藏他没输过，抢骨头我想平分他不干。有时一句话，一个千军万马，不经意间会让你丢盔弃甲，溃不成军。狼迷李威一说，自由比活着更重要，让他们所有的跋山涉水都有了意义。狼迷带着格林跨过千山万水，历经千辛万苦，我想他们追求的不仅仅是狼性与自然的光辉，还有贯穿人类历史的永恒的话题，自由。当他们在钢筋混凝土构建的荒凉中成为困兽，开始渴望荒凉草原与沙漠中狼群自由奔跑的畅快与淋漓，自由的意义便得到了扩大与升华。上面的选段就是格林在自由天空下渐渐开始酣畅奔跑的开端，亦是现实版格林童话在荒原中拉开序幕。 书香飘逸闻声来，这里是书香方唐，我是李雨佳。本期朗读的是格林《我想抱抱你》一章之中的选段。爱你，在平行的时空。曾经，幸福围绕在我们身侧的时候，我们却追寻不停，被期待所迷惑，为求之不得而苦恼。可是有些东西在不知不觉中失去，就再也回不来了。人们也许会认为自己曾经是以恩惠的动物，应该对人感恩戴德， 似乎他不亲热就是狼心狗肺，不温暖就是白眼狼。但我现在更能理解格林，在狼的眼里，爱一定是平等的，可是人和狼之间的大关系从来都是不平等的。人狼之中种，处于劣势的狼几近灭绝。不是人类抛开了隔阂，动物就一定得迎合我们。人类学会了直立行走，比其他动物站得更高了，视野更广了，走得更快了，心离大地也更远了。但是人的根还在这片土地上，我们是不是能够低下高贵的头，认真地俯视一下我们的根源呢？格林，如果有来生，我愿转世为狼，和你成为真正的母子，我们一起奔跑在天边。也许只有这样，我才会真正明白你为什么悄悄地来，又为什么默默地离开。我今生为人很贪心，见了还想再见，聚了还想再聚。我已经把你当成我所拥有的，其实在这生命的尽头，我们注定将失去所有。也许这所有原本就不属于我们。格林，好孩子，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生命都是独自出生，独自死亡。但是妈妈多么希望在你生命的一时一钟都能与你相伴。你选择了荒野，野生狼的平均寿命只有8年，等你老了，我们还在这片草原，或许你还能回到我们身边，对我说，妈妈，我跑不动了，我也累了，我很想再回到以前没有忧伤没有怨恨的日子。你会像小时候那样靠在我的臂弯，什么都不会再想了，只想往妈妈的怀里钻得更深。如果有这一天，妈妈能够再次拥抱你，我希望我的呼唤不再强求，你的眼神不再纠结。妈妈希望你和你的孩子们是在我怀里笑，而不是痛哭哀鸣。这是重返狼群的最后一章，感动的同时也引起我们深深的思索。其实就如作者所言，狼的世界要简单的多，狼的信任与情感也真挚的多，和狼的相处仿佛就是和一颗澄澈透明的心在进行对话。在这次和谐的对话中，作者收获了爱，因为爱，他将狼从喝奶开始亲自抚养大，但是因为爱，他同样要让他的格林回归自然。草原的放生，人狼的情感并没有结束，唯愿我们都能在平行的时空和动物相处。思想激荡，本次的朗读就是这样，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书香方堂。 春天的美，空气中散发的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一寸能许一个愿望。